欢迎大家来听妞妞讲故事，同时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我们一起来见证和记录这些美好的成长历程。让我们记住这个保存童年的空间，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妞妞讲故事里，我们继续说圣诞节的花絮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呢，叫做手脚一起笑。大家知道怎么用我们的手和脚来做驯鹿吗？我们的圣诞节活动的第二项内容呢，就是让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们一起来制作驯鹿，而所用的材料呢，就是几张彩纸，还有小朋友们的小手和小脚丫。大家可以猜一猜，到底怎么做呢？好啦，妞妞来告诉大家吧。我们的制作步骤啊是这样的，先让小朋友们把自己的小手和小脚描画在彩纸上，然后呢用剪刀剪出形状来。我们需要剪一对小小手掌和一个小脚丫。剪好之后呢，我们在小脚丫上面画上驯鹿的眼睛、鼻子和嘴巴，然后呢再把两个小手掌作为驯鹿头上的角粘在小脚丫顶部两侧，这样呢一个可爱的驯鹿头就做成了。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们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在家里试着做一下。反正那天呢，参加活动的小朋友们每人都做出了这样一个可爱的驯鹿脑袋，还在自己的作品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且把作品贴在了活动教室的白板上，作为教室环境装饰的一个组成部分。活动当天呀，要不是贝贝走过来对娟子和妞妞说，我可不可以给我的驯鹿加上眼睛、鼻子和嘴，我俩呀还真的忘了告诉小朋友们要给驯鹿画上五官了。这可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因为没有眼睛、鼻子和嘴巴的驯鹿还怎么给圣诞老人拉雪橇呢？而没有了雪橇和驯鹿，我们的圣诞老人又怎么可能及时的把礼物送到每一个小朋友的长筒袜里去呢？多亏了细心的孩子们，要知道为圣诞老人准备驯鹿这个工作是绝对绝对绝对不可以马虎的。经过贝贝的提醒啊，娟子和妞妞赶紧做了补充说明，大家一定要记住给自己的驯鹿画上眼睛、鼻子和嘴巴哦。话音刚落，不知哪个宝宝说了一句，你看你看，我的脚丫子笑了。这一说不要紧，所有的孩子都争先恐后地把自己的作品举到了娟子和妞妞面前。我俩一看呀，呵，在一个一个小巧的脚丫子上，孩子们画出了各种各样的五官造型，有圆眼睛的，有长睫毛的，有歪鼻子的，有大嘴巴的，五花八门。但是无论是何种长相的驯鹿，无论是驯鹿先生还是驯鹿小姐，都是笑呵呵、喜洋洋、美滋滋的，跟现场的每个孩子和家长心中的那种感受是一模一样的。就在这个时候啊，雨辰也拿着自己的作品一蹦一跳的过来了。妞妞一看，哈，小家伙不仅在小脚丫子上画上了笑脸，而且呢就连那一对小手掌也咧开了嘴巴，开心的笑着。瞧瞧我们雨辰做的驯鹿先生，瞧瞧我们雨辰做的驯鹿先生，脸蛋和犄角竟然乐作了一团，那些弯弯的笑意盈盈的眼睛看上去还真的像极了我们雨辰自己呢。妞妞实在找不出一个恰当的词语来形容孩子们的那股高兴劲儿了，兴奋、激动这样的词太平淡了，欢天喜地、喜气洋洋这样的词太城市化了，兴高采烈、前仰后合这样的词好像也没有味道。妞妞决定另辟蹊径，对于孩子们这种通透的快乐，我们还是跳出词库外，不在文法中好了。就说瞧他们乐得连手脚都一起笑了，大家觉得怎么样呢？